你好，我是洪亮杰。今天我和你分享的主题是 TF-IDF 算法及其变种。从本周开始啊，我们进入人工智能核心技术模块。本周我会集中讲解经典的搜索核心算法。今天我先来介绍 TF-IDF 算法。在信息检索、文本挖掘以及自然语言处理领域，TF-IDF 算法都可以说是鼎鼎有名。虽然在这些领域中，目前也出现了不少以深度学习为基础的新的文本表达和算分方法，但是 TF-IDF 作为一个最基础的方法，依然在很多应用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了解和掌握 TF-IDF 算法对于初学者大有裨益，能够帮助初学者更快地理解其他更加深入复杂的文本挖掘算法和模型。今天呢，我就来谈一谈 TF-IDF 的历史、算法本身的细节，以及基于 TF-IDF 的几个变种算法。先来看看 TF-IDF 的历史。把查询关键字和文档都转换成向量，并且尝试用线性代数等数学工具来解决信息检索问题，这样的努力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1971年，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杰拉德·索尔顿发表了《Smart 检索系统：自动文档处理实验》一文，文中呢首次提到了把查询关键字和文档都转化成向量，并且给这些向量中的元素赋予不同的值。这篇论文中描述的 Smart 检索系统，特别是其中对 TF-IDF 及其变种的描述，成了后续很多工业级系统的重要参考。1972年的时候，英国的计算机科学家卡伦·琼斯在从统计的观点看词的特殊性及其在文档检索中的应用一文中，第一次详细地阐述了 IDF 的应用。其后，卡伦又在检索目录中的词赋值权重一文中，对 TF 和 IDF 的结合进行了论述。可以说啊，卡伦是第一位从理论上对 TF-IDF 进行完整论证的计算机科学家，因此后世也有很多人把 TF-IDF 的发明归结于卡伦。杰拉德本人被认为是信息检索之父，他1927年出生于德国的纽伦堡，并于1950年和1952年先后从纽约的布鲁克林学院获得数学学士和硕士学位，1958年从哈佛大学获得了应用数学博士学位，之后来到了康奈尔大学参与组建计算机系。为了致敬杰拉德本人对现代信息检索技术的卓越贡献，现在呢，美国计算机协会 ACM 每3年颁发一次杰拉德·索尔顿奖，用于表彰对信息检索技术有突出贡献的研究人员。卡伦·琼斯在1988年获得了第二届杰拉德·索尔顿奖的殊荣。下面我来讲一讲 TF-IDF 的算法细节。要理解 TF-IDF 算法，第一个步骤是理解 TF-IDF 的应用背景。TF-IDF 来源于一个最经典也是最古老的信息检索模型——向量空间模型。简单来说呢，向量空间模型就是希望把查询关键字和文档都表达成向量，然后利用向量之间的运算来进一步表达向量间的关系。比如，一个比较常用的运算就是计算查询关键字所对应的向量和文档所对应的向量之间的相关度。因为有了向量的表达，相关度往往可以用向量在某种意义上的相似度来进行近似，比如鱼衔相似性或者是点击。这样相关度就可以用一个值来进行表达，不管是鱼衔相似度还是点击，都能够从线性代数或者几何的角度来解释计算的合理性。在最基本的向量空间模型的表达中，查询关键字或是文档的向量都有微维度，这里的微是整个词汇表的总长度。比如我们如果有10000个常用的英文单词，那么这个微的取值就是10000，而查询关键字和每个文档的向量都是一个10000维的向量，对于这个向量中的每一个维度都表示英文中的一个单词，没有重复。你可以看到，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当前的词出现在这个向量所对应的文档或者关键字里，就用一来表达，如果这个词没出现，就用0来表达，那么这就是给每个维度赋值的最简单的方法。TF-IDF 就是在向量空间模型的假设下的一种更加复杂的赋值方法。 TF-IDF 最基础的模式，顾名思义，就是 TF 和 IDF 的乘积。 TF 其实是单词频率的简称，意思就是说，我们计算一个查询关键字中某一个单词在目标文档中出现的次数。举例说来，如果我们查询 car insurance，那么对于每一个文档，我们都计算 car 这个单词在其中出现了多少次， insurance 这个单词在其中出现了多少次，这个就是 TF 的计算方法。 TF 背后的隐含的假设是，查询关键字中的单词应该相对于其他单词更加重要，而文档的重要程度，也就是相关度，与单词在文档中出现的次数成正比。比如 car 这个单词在文档 A 里出现了5次，而在文档 B 里出现了20次，那么 TF 计算就认为文档 B 可能更相关。然而信息检索工作者很快就发现，仅有 TF 不能比较完整的描述文档的相关度，因为语言的因素，有一些单词可能会比较自然的在很多文档中反复出现，比如英语中的 the、 an、 but 等等，这些词大多起到了链接语句的作用，是保持语言连贯不可或缺的部分。然而如果我们要搜索 how to build a car 这个关键词，其中 how、 to 以及 a 都极可能在绝大多数的文档中出现，这个时候 TF 就无法帮助我们区分文档的相关度了。 IDF 也就是逆文档频率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运而生。这里面的思路其实很简单，那就是我们需要去惩罚那些出现在太多文档中的单词，也就是说真正携带相关信息的单词仅仅出现在相对比较少，有时候可能是极少数的文档里，这个信息很容易用文档频率来计算，也就是有多少文档涵盖了这个单词。很明显，如果有太多文档都涵盖了某个单词，这个单词也就越不重要，或者说是这个单词就越没有信息量。因此我们需要对 TF 的值进行修正，而 IDF 的想法是用 DF 的倒数来进行修正，倒数的应用正好表达了这样的思想， DF 值越大越不重要。在了解了 TF 和 IDF 的基本计算方法后，我们就可以用这两个概念的乘积来表达某个查询单词在一个目标文档中的重要性了。值得一提的是呢，虽然我们在介绍 TF、IDF 这个概念的时候，并没有提及怎么把查询关键字和文档分别表达成向量，其实啊 TF、IDF 算法隐含了这个步骤。具体来说，对于查询关键字，向量的长度是 V，也就是我们刚才说过的词汇表的大小，然后其中关键字的单词出现过的维度是1，其他维度是0。对于目标文档而言，关键词出现过的维度是 TF-IDF 的数值，而其他维度是0。在这样的表达下，如果我们对两个文档进行点击操作，则得到的相关度打分就是 TF-IDF 作为相关度的打分结果。以上就是 TF-IDF 算法本身的细节。很明显，经典的 TF-IDF 算法有很多因素没有考虑。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研究人员和工程师开发出了很多种 TF-IDF 的变种，这里我们就介绍几个比较经典的变种。首先，很多人注意到 TF 的值在原始的定义中没有任何上限，虽然我们一般认为一个文档包含查询关键词多次相对于来说表达了某种相关度，但这样的关系很难说是线性的。拿我们刚才举过的关于 car insurance 的例子来说，文档 A 可能包含 car 这个词100次，而文档 B 可能包含200次，是不是说文档 B 的相关度就是文档 A 的两倍呢？其实啊，很多人意识到超过了某个阈值之后，这个 TF 也就没那么有区分度了。用 log 也就是对数函数对 TF 进行变换，就是一个不让 TF 线性增长的技巧。具体来说，人们常常用1加 log TF 这个值来代替原来的 TF 取值。在这样新的计算下，假设 car 出现一次，新的值是 1， 出现100次，新的值是 5.6， 而出现200次，新的值是 6.3。 很明显，这样的计算保持了一个平衡，既有区分度，但也不至于完全线性增长。另外一个关于 TF 的观察则是，经典的计算并没有考虑长文档和短文档的区别。一个文档 A 有3000个单词，一个文档 B 有250个单词。很明显，即使 car 在这两个文档中都同样出现过20次，也不能说这两个文档都同等相关。对 TF 进行标准化，特别是根据文档的最大 TF 值进行标准化，成了另外一个比较常用的技巧。第三个常用的技巧，也就是利用了对数函数进行变换的，是对 IDF 进行处理。相对于直接使用 IDF 来作为惩罚因素，我们可以使用 N 加 1， 然后除以 DF 作为一个新的 DF 的倒数，并且再在这个基础上通过一个对数变化，这里的 N 是所有文档的总数。这样做的好处就是，第一，使用了文档总数来做标准化，很类似上面提到的标准化的思路。第二，利用对数来达到非线性增长的目的。 还有一个重要的 TF-IDF 变种，则是对查询关键字向量以及文档向量进行标准化，使得这些向量能够不受向量里有效元素多少的影响，也就是不同的文档可能有不同的长度。在线性代数里，可以把向量都标准化为一个单位向量的长度，这个时候再进行点击运算，就相当于在原来的向量上进行余弦相似度的运算。所以另外一个角度利用这个规则，就是直接在多数时候进行余弦相似度运算，以代替点击运算。今天呢，我为你讲了文档检索领域或者搜索领域里最基本的一个技术 TF-IDF。 我们可以看到 TF-IDF 有两个核心概念组成，分别是词在文档中的频率和文档频率。 TF-IDF 背后隐含的是基于向量空间模型的假设。一起来回顾一下要点。第一，简要介绍了 TF-IDF 的历史。第二，详细介绍了 TF-IDF 算法的主要组成部分。第三，简要介绍了 TF-IDF 的四个变种算法。最后，给你留一个思考题。如果要把 TF-IDF 应用到中文环境中，是否需要做一些预处理的步骤呢？欢迎你给我留言，和我一起。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